方瑞获得一场相当不错的胜利，海无量最终尚有生命 77%。 杜明郁闷下场，却也赢得了轮回观众们的掌声。虽然这一场他败得略惨，但和苏沐橙那场可是赢得相当漂亮。粉丝没有那么失意，会这么快忘记选手的漂亮表现。杜明却还是沮丧之极，毕竟除了赢得比赛，他还是带了一点小小的私人目的上场的。从赛台一路下来，回到选手席，面对自家队友的安慰时，眼神就又先往星星那边飘过去了。 没救了，哎，卖给星星算了。我在想啊，要是卖星星的时候，最后弄成和唐柔的交换转会就搞笑了。 总决赛幅度不小的擂台赛落后，轮回的选手们却依然可以说笑得出来。不得不说，这支队伍已经养成了相当强大的自信，面对任何处境，他们的心态都能保持自然。领先落后都是比赛的一部分，他们都能以一种乐观享受的姿态参与其中，争取最终的胜利。 到我了。 孙翔站起身来，他和星星还有叶修之间的话题和渊源不是一时三刻可以说尽的，不过在总决赛已经进行的两轮擂台赛上，他都没能和叶修相遇，倒是让比赛少了些许话题。而眼下他是轮回擂台赛的最后一位选手，所要面临的是星星近两人的挑战，形势容不得太乐观。但是轮回粉丝看起来却对他们的这位本赛季刚刚加盟的新队员显得特别有信心，热烈地为他鼓掌加油。孙翔也洋溢着一脸自信的神态，一路向观众们挥手致意，走上了赛台。擂台赛决胜局还有两个对手，孙翔当然也无比清楚这一点，进入比赛席前不由得也向星星的选手席这边望去，看了一眼星星的唐柔。他看唐柔意味当然和杜明大不相同，杜明眼中所含的是一种期待，而孙翔的眼神和笑容中却全是等你来战的挑衅。对于唐柔彪悍的斗志他一点也不陌生，不过唐柔说到底还是个新秀，孙翔作为一个顶尖大神向新秀发起挑衅多少有些不符合逻辑，但是此时他的挑衅却有另一层深意。他把角色生命上有 77% 的方瑞完全给忽略了。方瑞那好说是全明星级别，猥琐流宗师级的人物，论身份比起唐柔更符合做孙翔的挑战对象，但是现在他却是一个被孙翔无视直接宣判了死刑的主。现场的轮回观众顿时更加兴奋了，掌声尖叫。星星选手席这边大家却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被人无视，但是一想到被人无视的是方瑞，而且这家伙还在比赛席里完全不知道这一回事，大家忽然可气之余也有点可笑。 有点想告诉他这件事， 苏沐橙说。 太坏了，随便提他默哀一下就行了， 叶修说。 今天这擂台赛我还真不想上场打了。 求战欲望向来空前强烈的唐柔能说出这话可相当不容易。 我们每场都是这样期待的， 安文义说。唐柔通常都是星星擂台赛中的第五顺位，他不上场意味着星星在擂台赛中至少赢得了两个人头，这确实是擂台赛中大家比较希望看到的结果。安文义非常理性地说了大实话。 我倒是比较期待老大一挑五。 包子对叶修的膜拜那真是日月可见，照耀的叶修自己都分外不好意思。 看方瑞呢， 叶修连忙把话题掰回来。比赛双方的角色已经开始载入，很快比赛正式开始。 投降吧， 方瑞立即刷起了垃圾话。 可怜他还不知道，在孙翔眼中，他都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呵呵， 孙翔果然不愿和一具尸体多话，一叶知秋豪迈冲出，直达地图中央，一点都不意外的没有发现方瑞的海无量。 又藏哪儿了？ 孙翔随手在频道里发了个消息。 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是吗？孙翔说着，一叶知秋继续移动，一路视角看起来只是很随意的时不时转动着，根本没有太急切要找到海无量的意思。很快，一叶知秋来到了一根钟乳石下，观众顿时都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没来得及在大脑里搜索一下记忆，就见一叶知秋已经跳起，一跳，两跳，三跳，四跳，四个起落，一叶知秋站在了钟乳石顶。所有人顿时恍然，这不正是刚刚杜明所做过的事吗？孙翔这是准备原样再来一遍？ 什么意思啊？一样的打法再来一遍，以此来显示自己比队友更有能耐吗？ 陈果很是鄙夷地说着，对孙翔的不喜甚至让他为轮回的其他选手打抱不平起来。 看下去再说。 叶修却没有这么早就下结论。陈果撇了撇嘴，继续看着场上。一叶知秋跳跃着，果然还是上一场杜明的无双勾月所走过的路线，跳跃的也是无比流畅。看来轮回选手在这图上都进行过这方面的练习。一叶知秋，看着角色的名字，陈果总是觉得特别扎眼。这是他十分喜爱的角色，不知多少次为其欢呼呐喊加油，为他，更为他背后的那位操作者。如今一叶知秋的操作者已变，可是对角色，每个曾经喜欢过的人都没办法随便就割舍感情。每位忠臣的粉丝都特别习惯自己熟悉的选手和熟悉的角色台上台下的在一起，发生更换对他们来说总是十分痛苦的一件事。一叶知秋更换了选手，而且还是一位自己十分讨厌的选手，更成了现如今己方要打倒的对手。对此，陈果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但是他没有办法表露出来，因为他知道比起叶修，他对一叶知秋的感情大概根本都算不上什么。去年的挑战赛决赛，面对家世，叶修就要亲手和一叶知秋为敌，陈果想到心里就酸酸的，私下甚至抹过眼泪。他幻想过一叶知秋能到星星，能再和叶修并肩战斗的场景，哪怕不再有叶修操作，哪怕是让唐柔或者随便谁去使用，至少让他们在场上不再为敌。结果没有，一叶知秋最后跟着那个让他讨厌的孙翔一起去了轮回，继续成为他们的对手。然后又一次，在他们向终点发起冲刺的时候，一叶知秋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一叶知秋，陈果心下发过誓，有朝一日自己一定要把他带回星星，哪怕不用，哪怕永远封存。他真的不想再看到一叶知秋和他们为敌，尤其是和叶修为敌。可是每次想到这点时，他心里又会觉得很可怕，因为他知道，姑且不论现如今星星的财力问题，就算星星有拿下一个荣耀顶尖角色的财力，可如今一叶知秋的操作者是那样的年轻，他们在轮回战队融入的又相当成功，这支冠军队哪里可能轻易放弃他们战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回一叶知秋或许将是很久以后的事，陈果作为战队的老板，他有足够的耐心和决心去等到这一天。可是叶修呢？作为一个职业选手，他还有多少时间？自己还能不能看到他和一叶知秋一起并肩在场上战斗？陈果心里知道，这个希望很渺茫，很渺茫。自己所能期待的，或许只是他们在场上少做一次对手。这一次， 他们至少没有在擂台赛上单挑相遇，上一轮没有，这一轮也没有，陈果只能如此安慰自己了。叶知秋在钟乳石上无比流畅地跳跃着，飞快搜索着下方，但是这次方瑞却没有完全复制上一场的打法，他没有让海无量老老实实地蹲在某一根钟乳石下静候对手，而是不住变换着自己的藏身处，虽未看到对手，但他的样子就好像对手隐藏在自己身边一样谨慎。对钟乳石阻挡视角的利用，星星的选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训练有素的轮回选手那样娴熟精准，但擅长猥琐的方瑞却已将他能力范围可以立即施展出来的手段运用到了极致。电视转播到这里也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了，特别分析了海无量利用钟乳石不断换位隐蔽的行动，拉远的镜头从各个方向望过去的视角可以挺直观地让观众感受到海无量的行动有多难被发现。但是这种难发现是构建在对手和他在同一水平面的情况，此时的孙翔完全复制杜明的做法走高空路线，方瑞似乎并没有意料到这一点。海无量继续在地面鬼祟地移动，终于落在了站位高空拥有更宽广视野的孙翔眼内。毫不犹豫，一叶知秋立即调转了方向，继续走高空路线向海无量方向冲去。此时一叶知秋的所走的路线就已经是杜明的无双勾月之前没有抵达过的区域了。不断跳跃移动的一叶知秋行进速度比起海无量要快很多，方瑞的海无量每钻到一根钟乳石后总是会蹲守一会儿。终于一叶知秋赶上了，跳起落下，稳稳落在了海无量背倚的钟乳石顶。嗯，方瑞立即感觉到了异动，他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是却不动声色，海无量的视角抬都不往上抬，好像没事人一样的藏在钟乳石后往左右探头探脑。